你说你是雨天，而我是太阳耀眼，说我不适合出现在你住的灰色世界，想晒干你的泪，却被你简单拒绝，在我手心里的温度好像要分给你一点。我忽然期待天空能下一场雨，让我在冰冷的夜慢慢了解你，晴天雨天谁说不能相恋，我偏偏只想和你在一起，今天明天我都不想远离，我难过起来今天下了雨，你说你不怕黑，一个人也山走过伤悲，不再和爱有关联，我想要带你飞，飞向彩虹的另一边，我们搬进幸福里面，一直到永远的永远。我忽然期待天空能下一场雨，在冰冷的夜慢慢了解你，晴天雨天谁说不能相恋，我偏偏只想和你在一起，今天明天我都不想远离，今天下了雨，让我们的天空不再